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又翻嚟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呢排个个都转头像啊，我仲以为呢个星期可以睇翻阿土你嗰张呢个松高头嘅吓呢个头像相添啊，真系 你想要好似有，不过我唔知劈晒去边啊， 系嘛？ 选举嘅时候咧，攞嗰啲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啊唔同阶段， 你第一次当选区员嗰张相都可以攞埋出嚟噶。 都好似唔知系咪真影定假影嘅？ 啊，唔係啊，因為其實我記得咧，我唯一張見過你即係嗰張松高頭嗰張相咧，就係你嗰陣時六四走上去北京啊嘛，係 咩？ 係嘛？你有張咁嘅相啊嘛？ 喺天安門廣場嗰張，三個人嘅， 係 一女兩男嗰張， 係啊，嗰張相啊嘛，喂，定還是你真係嚇，即係好似本土派話齋，即係整咗張頭像相，就當自己即係做咗嘢啦，即係為呢、這個即係罷課付出過啦，即係然之後就乜都唔使做咧。 咁啊 ，too cynical 嘅講法就係咪？咁其實我覺得即係用呢個嘅學生形象去洗版，即係我嘅 Facebook 就係啦，證明即係我啲 friend 都係真係 friends 啦，係咪？而唔係假嘅啦，好多人都喺度洗緊啦。我都嘗試去揾啊，不過揾下揾下，搞咗一幾個字咁啊，無謂嘥時間啦，係不如。學呢個熱血咁講係嘛？我哋本土派咁講，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verse 算咯。 所以你咪第一日走咗落去嗰個講 speech 咯。 哦，即係呢、這個係嘛？又係嗰句就係叫做呢、這個即係咩希望同埋堅持啊嘛係嘛？即係 因為周永康抄我嘅，不過我就俾個 credit 佢，我當佢嘅、其實我都係抄人嘅，我記得好似應該係呢一句説話、即係唔係睇到有希望先係堅持啊嘛，堅持先有希望啊嘛。呢番説話係送俾本土派嘅。因為點解咧？本土派咧，我 observe 咗佢哋好耐嘅啦。喺一段好長嘅時間裏面咧，佢哋不斷咧係製造呢個失敗主義。所以咧，我要回應佢呢個 point。 唔緊要，我哋禮拜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先啦。我哋講翻而家嘅運動先啦，係嘛？即係而家由呢個禮拜一開始，即係呢個百萬大道啦，即係我都去咗啦。阿土，你嗰晏晝你都去咗啦。阿龍，你即係嗰晚夜晚都去咗啦。 啊，係我睇住散場嘅啫。 係咁，即係你見到係好犀利，一開始係即係成萬三人啊嘛。咁你萬 打個 discount 啦，你話一萬啦，係好味啊，係、 起碼你真係 fill up 曬成條大道啊嘛，係嘛？即係你影一張相出嚟，其實喂，你唔會話去完呢次百萬大道，咁啊當自己做完嘢，咁就散噶嘛，係嘛？咪即係其實等於就係話當年呢、這個即係你呢、這個反國教咁樣樣，喂，你反國教其實係越積越多噶嘛， 係啊。 反國教嗰次唔係話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就係話你咁樣鳩做嘅，你點能夠即係改變到呢個教處啊？即係你點能夠改變到啊？即係其實你唔會啊嘛，即係個普教中唔係一開始你就喺度屌噶嘛，係嘛？喂，即係其實你講經驗嚟講，喂，黃之鋒都冇經驗㗎。系嘛？ 咪同埋群眾運動咧，即係你係要慢慢累積群眾嘅情緒。你唔可以一步到位。 係， 因為你用你自己嘅標準就話，我哋而家即刻唔做大軍閥啦。 係， 即係走去呢、這個衝呢一個嘅軍營又好，禮賓府又好，咩意義咧？係咪？喂，我衝完之後，跟住我俾人拉完之後，咁其他群眾望住你咁點啊？係嘛？哇！我又好似佢咁啊！咁你咪即係打窒咗啲群組，所以我成日都判斷啊，而家喺度講緊鳩做啊，講緊即係話要勇武啊嗰啲人咧，背後係有 agenda 嘅，係咪？我嗰日其實我好細心，我好多年啊，甚至乎廿年以上啦，我係唔會寫定篇 speech 出嚟講嘅，即係除咗因為蔡子強叮囑我係要即係認真少少， 認真啲。 但係其實我係成篇文，我係回應緊呢一個嘅本土派嘅質疑。就是講希望同堅持嗰樣嘢，同埋我係即係引翻黃丹嗰句説話，其實呢一個先係運動應該有嘅精神嚟嘅。第一，我哋係唔怕失敗嘅，我哋預係長遠嘅，我亦都係積少成多嘅，係咪？我亦都唔會話輕言咧，就係話即係勇武，亦都唔會輕言話自己失敗。喂，呢啲咁嘅 element 就呢啲咁嘅元素咧，喂，其實所有嘅運動參與者都要知嘅。喂，我哋唔係當權者啊嘛，係咪？當權者佢有成個國家嘅機器。佢有曬成個國家嘅資源， 去推行嗰樣嘢，係咪啊？咁就相對容易啦，推行個政策都未必成功啦，都未必 effective 啦，都可能係鳩做啦，係咪？何況我哋只係無權無勢嘅人，我哋只係靠個群眾運動同街頭運動去抗爭，係咪？你唔俾一啲 appreciation，你而家仲喺度抽水，係咪？我呢兩日咧唔係香港啦，就啱先翻嚟啫，今日係咪晏晝？我見到哇，大佬嗰啲人哋喺度列，即係話如果去飲嘅時候。究竟我有啲乜嘢嘅物資？哇，你都可以夾嘅，你咪唔好撚帶咯。我都估你唔會去嘅，你咪唔好帶，我都未必帶嘅。老實講，你咁多嘢要執係嘛？你估我去旅行啊？係嘛？你估我出 trip 啊，大哥？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作為一個主辦者，有少少責任感㗎係嘛？喂，我早通知咗你嘅大哥，嚇帶餅乾啊，咩帶遮啊，剩剩嗰啲嘢。唔應該到時你冇嘅時候頻頻問問咁，你又賴嗰個主辦者話：喂，你點解唔提供呢啲嘢俾我咁樣？咁咪撲街嗱。雖然我從來呢一生人搞咁多場即係運動都好啦，我從來冇做過啲咁嘅嘢嘅。不過今次你唔係兩三個鐘頭嘅課仔啊嘛，係咪？你係搞可能隨時兩三日噶嘛，你唔提醒啲群眾，咁你到時手忙腳亂啊。 係， 你又俾個機會喺度嗌交啊，到時。喂，你都咁有得嘈嘅嗰个咩话 ？St. Charles 嗰个，喂咩人嚟噶呢啲大佬？跟住我睇睇佢 Facebook， 妖、哎，原来就系嗰啲友嚟嘅，鸠做啊，喺度闹左交啊，嗰啲咁嘅嘢，俾啲建设性啦，呢啲咁嘅捻样，大佬。 咪即系 系咪？你去占中先同我讲，你唔好带，系咪？你去先讲同我。 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潑冷水啦。咁其實即 係唔係我好不似啲人啊？本來老實講，呢咁嘅無名無姓嘅人，又唔係好出名，我屌佢嚟做乜嘢咧？咁喂，但係睇完之後好 Q 興嘅大哥，係咪？另外一啲就話咩話霸貨， 例如即係好似阿容總啊，話即係呢個富人啦。咁 乜嘢容總啊？屌， 容樂嘅 屌， 你黨友啊，大佬。即係如果星期五唔需要萬二，即係其實呢，即係聽日啦，即係佢就咁講啦。如果星期五唔需要萬二，招入500人宣布我無限期罷課，有國務唔畢業被退出校，直至殺人大三度集 VRIP 長將就有得打啦。即係而家咧，佢就 佢憑咩判斷500人如果係無限期？即係罷課，跟住退埋學。 即係其實佢 咁就人哋會 back down 咧。 即係其實好似啲人鬥到 J 咧，就話嗱。你试下搵500个死士出嚟啊！你冇500个死士，乜都唔好做，你又唔使旨意，就唔使旨意打。 喂，我唔知阿哥搞几多场呢咁嘅运动啦。我唔系好想批评佢，话晒以前都系党友，但系即系变得太即系太紧要咯。喂，第一500人，我就可以挑战你啦。点解唔系5000啊？点解唔系50000啊？全部咁多间大专校，呢个第一样，有乜用啊？ 其实同一道 理，你咪自己戆居居，你自己去退学啊？你不如话退学咧，你唔系八个罢课，系咪？你不如话即刻 submit 就话我而家 withdraw 啦，我学籍啦，跟住我用翻啊嗰阵时候啊老萧啊，屌啊黄老邪叫啲僆仔掟汽油弹一样啫嘛，你赔翻俾人哋啊，人个仔呢一生人，你有冇意思做呢样嘢？呢个只其一，第二就系喂运动系不断升级噶啦，而家话罢一个礼拜啫，政府冇回应嘅时候，自然会升级。八九万咪就系咁咯， 唔系个道理同咩啫嘛？你每年七一都系啫嘛，咁其实你去过七一嘅人，你都冇资格咁样讲啊。因为其实嗰样嘢唔系即时有效嘅，你行七一，喂，你唔通你话，哇，你今年如果你冇600000人嘅话咧，咁政府就唔会俾呢个即系双普选你啦。喂，咁你喂屌，咁你又去？ 唔系，同埋呢啲人嘅谋略咧好叻嘅。第一喺度鸡蛋里挑骨头，即系正如你话带物资嗰啲，你咪唔好捻带咯。你根本你唔会捻去，系咪？呢个此其一。你想话俾人听，人哋嗰啲做啲人够啫嘛，系咪？我够识批评啦，嗰啲你如果你去旅行咁样都得噶，系咪？你带埋嗰啲咁嘅嘢，系嘛？ 系啊。 喂，你可以咁讲噶。喂，第二，你就因为另外一个标准咧，就系推到咧嗰啲要求高到不得了。根本系唔 realizable 嘅，用英文讲就系、是，点 realize 啊，大哥，你系咪黐线噶？吓、你话如果香港全香港有几百个会计师，送翻个牌俾呢个会计师工会咧，咁就有一斗啦咁样。你系咪黐线噶咧？ 其实去到咁样嘅话，不如自焚嘅啫，你只能够讲 自焚都冇用话俾你听。西藏多唔多人自焚啊？ 多。 共产党俾人 back down 啊？ 冇事啊？ 咪系咯， 好健康。 喂， 運動係慢慢累積出嚟噶嘛，即小戰變成一場大戰噶嘛，即小成多噶嘛，大哥，同埋逐步升級噶嘛， 同埋 喂群眾而家個憤怒嘅情緒係咪去到你嗰個階段啊？ 嗯， 係咪？你唔係利用班學生，而係學生打前鋒嘅時候，其實係最好成個群眾能夠風起雲湧，捲起成個憤怒，成個浪應該咁講，捲起成個浪嘅一個步驟嚟噶嘛。 其实最重要的触发点啊嘛，同埋个 opening 啊嘛，但你个 opening 你都喺度系咁屌咯，即系其实系你等于，即系你系喂你喺度消耗紧样，佢就反而佢就话你消耗文气，但系其实最消耗文气嗰啲就系佢哋嚟嘅。 喂，你做啲有建设性啲嘅嘢啦，呢、這个世界即系阿爸阿妈教落噶啦，做破坏容乜而？ 唔系即系嗱，就等于呢、這个 我喺度鸡蛋里挑骨头容乜而啫？ 又好似即係之前呢個咩早兩日啦。 點解你即係嗰啲人可以寫下啲 Facebook 俾一啲 constructive 嘅 idea 得唔得？係咪，我覺得應該呢就而家係佔中係應該咁搞嘅。咁就會好啲嘅。即係少少少惡意嘅批評啦。係咪嗱，我哋都批評唔少啦，喺最初嘅階段對即係三子啊，對即係泛民嘅主流點樣勾搞啊，或者亂搞，或者係啲錯誤嘅期望啊，對阿爺，喂批評完啦，而家呢個時候大戰在即， 你知唔知啊？陳雲會點講咧？即係佢陳雲佢都即係 叫人罷學啊嘛，罷都罷埋學啊嘛。喂大佬啊，嗰、那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包裝嚟㗎，你學生嘅職責俾市民大眾睇、就應該翻學㗎嘛。點解個口號叫罷課不罷學啊？阿哥 就係塞住你把口嘛。 喂，同埋你有機會可以動員啊啲教授出嚟啊，去參與呢場運動啊嘛。 嗯， 係咪？喂，系人都知道，人生里边霸一个礼拜课或者霸几日课，好过你上几个月堂啦、啊。攞24个 credits 啦，24个 credits 即系几多课啊？ 8科 啊，8×3=24啊嘛，通常系3个 credits 一科噶嘛， 过半 sem 啦， 好过你真系得24个 credits 8科啦，大哥，系咪咁重要嘅人生经历？ 同埋呢啲咁樣嘅即係罷課不罷學咧，搞啲即係叫做係 seminar 集會咧，喂，我見到有啲即係好似拖埋家長嚟添，即係俾你感受一下添，其實係。 咪所以群眾運動係要咁樣做法㗎、你開頭你梗係令到咧嗰啲嘢咧係有 HCF 嘅，令到咧更加多人去參與，係咪？即係大家捲起衫袖，即係舉起拳頭，勇武抗爭，講啊，梗係好容易啦。你冇 followers， 冇嗰啲講叫做 followers， 冇 participant， 你嗰個廣泛性唔強。 誒、我反而覺得啊，劉兆佳講啲嘢咧更加善意。阿劉兆佳咧，即係佢反而就係話咧，現階段就唔應該咧就講啲咁激嘅嘢嘅，其實應該咧吸引得越多人越好嘅。 啱啊！ 唔係佢反而就話，喂，你應該走上去即係呢個咩啊嘛？即係你嗱，譬如好似你即係你罷課咁樣樣，你唔應該淨係即係其實你集中喺中環，即係呢個叫做係即係呢、這個 過客嘅地方 啊！即係呢，即係佢覺得中環係呢個過客嘅地方嚟嘅。即係嗰啲人全部係翻工啫嘛，翻完工放工即閃噶啦。喂，你不如你即係你走入社區，你如果你罷學不罷，你罷課不罷學，即係 學聯都有咁講啊。 係啊， 不過可能未必組織得好好啫嘛。其實佢應該係另外一個 team 咧，係負責做呢樣嘢嘅。 其實好似當年高鐵咁樣，你透過苦行。令到啲人真係覺得，咦？點解你班僆仔三步一？ 劉兆佳講對一半， 係 就係話你唔可以唔佔領中環，因為呢個公民抗命嘅運動 ，OK？、但係你要落社區喺呢個罷課期間去做宣傳咧，係啱嘅。因為點解劉兆佳係研究政治嘅？我記得佢寫過篇文嘅，就係叫做政治參與啊嘛。嗰篇文裏面其中一個重點就話，香港人嘅政治參與咧係有唔同層次。而呢個層次咧，就話越 less cost 嚟嘅咧，我哋相對係參與得越多嘅。 梗係咁係，咁係， 正常，每個人都係咁嘅啫。 即係你一開始，你梗係靠嗰班即係叫做係即係你叫做即係專，即係其實係比較係即係專心去搞社運嗰啲，好似金英呢啲㗎啦，係嘛？即係一定係咁樣㗎啦。咁但係即係你要越碌越大，就唔係話即係去自己收緊 narrow down 嗰個 standard 啊嘛。其实你是将个 standard 即慢慢扩大，即系等多啲人系有共鸣啊嘛，尤其系以呢、這个即系民生做切入点啊嘛，等于系。 喂，你开头啊，你梗系即系等普罗大众都能够系 less cost 嚟咁参与啦。当佢习惯咗参与咗一次嘅时候，佢系咪个要求会高好多啊？即系以前我哋僆仔见到啲人咧喺街头咧，即系叫啲人签名啊， 其实开头啲人都觉得即系都有啲少少惧怕咁啊！哎呀，我签名会唔会乜嘢？喂，大佬，而家司空见惯啦，系咪即系签名运动？系咪先？咁跟住你，例如你经过八九文运之后，大家上街都唔觉得系乜嘢啦。不过都依然系坚持咧，就尽量咧根据嗰个游戏规则去玩咁样。咁但系你呢样嘢系你要慢慢突破噶嘛？你点可能一步到位嘅咧？ 嗱，即系你 明明系、啊、即系嗰样嘢系小学级程度嘅、嗯，香港人根本喺群众运动嘅抗争里边系小学级程度嘅、嗯。你整个大学级程度嘅嘢叫佢配合，喂、嗯，你咪盏搞，你上堂都唔掂啦，大哥。 然之后就话老祖宗先有资格搞嘅，你嗰啲平时唔系嗌开麦嗰啲咧，你嗌嚟做乜啫？即系你呢啲就系真系好笑嗱，即系嗱，如果你话去到即系社区层次啦，我即系最近我睇呢个 Yahoo 嘅 news 啦，就有个即系其实教历史嘅一位老师就喺度，即系其实系趁呢个机会咧，点样去教化一啲即系佢自己学生咧，就话喂，你话即系罢课冇用，历史有从来，即系你历史有边件事系冇用嘅，对即系系对往后嘅影响系冇用嘅。喂，历史每一件事啊，都系一个叫做蝴蝶效应嚟噶嘛， 嗯， 系嘛？喂，你搞五四运动当年啊，其实有冇啲人话即系，喂，会唔会有啲人走出嚟话你鸠造啊？ 喂，梗系鸠造啦！五四运动、啊、当年我唔记得叫边个啊，已经签咗啦， 嗯， 那个巴黎和约， 嗯， 签捻咗啦，唔知咩山东嘅利益啊嘛，德国嘅利益啊嘛。 将山东嘅利益就交俾日本，唔系将德国喺山东嘅利益就交咗俾日本咁样。 签咗啦，咁你出嚟把柒咩？你仲冲去天安门广场做乜撚嘢啊？嗰阵咪叫天安门广场，唔记得咗啦，屌！把柒咩？屌你，系咪先？去嚟做咩啊？系咪咪鸠做咯？系咪？即消耗民气咯？最后点啊？最后嘅结果系点？五四运动自己睇下啦。嗰場運動除咗話係即係政府最後尾唔肯簽呢個合約之外，第二樣嘢就影響成個即係新文化運動嘛， 係、 科學同民主嘛、共產黨亦都係靠呢樣嘢起家啦，係咪冇用？冇講笑啦，係嘛？唔撚做就乜撚都冇用啦，喺網上打飛機冇撚用啦， 咪所以 係嘛？ 你明報 自己又冇撚做過。我而家挑戰曬嗰頭先你講嗰啲人嗰啲名啊，佢搞邊撚場運動啊？同我講。 咪所以你明報上喺過去嗰星期日咪寫咗篇嘢，個題目咪叫做馬後桃花馬前雪啊嘛，就係、是、面即係其實佢就打個比喻，就係、是、面對前面嗰個政治低氣壓、政治風暴，其實學生運動係冇即時嘅作用啊嘛。但係問題你慢慢做完之後，經歷過學生運動嗰班人滲入去社會之後，會將嗰種傳統或者將嗰種自由派嘅思想滲入社會，從而影響成個長遠成個社會發展咁樣噶嘛？ 喂，好簡單嘅道理。我呢兩日咧雖然唔係香港嘅，但我做咗兩樣嘢，即係你都覺得好似係好低標準咁嘅、都係鳩做嘅。第一份就係呢個喇沙書院、喇叭書院嗰份，今日喺明報嗰份嘅statement， 有份簽名啦， 我有份簽名，我幫手搞添嚇。好似都系个广告，我找措先，屌啲系大镬，未收翻啲钱份。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借一个咁样嘅 event， 系， 你唔系个喐学校咁简单啊，而你有机会去动员呢班喇叭仔被视为社会嘅精英嘅人啊嘛， 吓， 我以前不嬲都冇呢个 network 嘅，呢个我都唔够睬佢哋嗰啲人系咪？我知嗰班契弟嚟嘅， 村啊嘛，中产啊嘛， 系啊，喂，咁但系你问题就系佢哋都会留意呢样嘢，你话，屌，登份广告。屌，嘥几万蚊，有捻用咩？ 又系鸠做理论、 好啦，你话听日明报有一份，系、我哋以前所有参加过学生会嘅人嘅 statement。OK， 咁你都觉得可以系鸠做噶？吓、你班友仔劈低啲细路啦，劈低份工啦，出嚟冲打。但个问题，你都有个联结嘅过程噶、系咪？每人俾300蚊都有一个 contribution 嚟噶，虽然系益咗明报，扑街，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一个就系一个。Stepping stone， 跟住我见到佢哋已经约啲人啦，听晚过去撑学联，嗰、个集会，喂，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噶嘛，有啲嘢，喂，你全部嘢都一步到位啊，系嘛，嗱，我约你啊，去冲礼宾府啊，去唔去啊？冲入立法会啊，你去唔去啊？讲嘢啊，你真系， 喂，其实嗱，我亦都想问啦，即系其实而家即系即系呢个罢课啦，即系喺呢个天马公园嗰边嘅集会啦，就集到听日为止啦。咁而家咧就主要就系呢、这个即系主要就其实即系 嗱，好似琴日佢班友咧有四五百人，即係喺呢個中環嗰邊就冇攞呢個任何嘅叫做不反對通知書，就喺呢個街頭裏面即係去遊行。喂，其實你覺得即係喂，而家相距十月一號啦，即係真係真正去飲嘅時間，你都做幾日喎？相隔幾日喎？喂，會唔會就係話喂佢而家參加一個未經批准嘅集會，即係你到期時，即係你真係去飲之前，就可能會俾啲差佬哇又流難啊，又捉 Q 咗你去。 唔係，我覺得保持一個原則得㗎啦。就是你是和平抗争的，你不要跟警察开拖。 嗯、 你一开拖呢个画面是很差，即使有没有受伤那些我们已经不计算、入不入差馆都不计算、但如果你在去喝之前、搞了一场即是警民冲突的话 是很大的一件事。是不会令到呢你是累积更加多的群众去参与去喝的。因为啲人系会吓怕咗，同埋你当然真有藉口嘛。所以点解成日喺度讲非暴力抗争咁解啫？即系申唔申请，我觉得都唔系关键嚟嘅。即系你系要 step up 嘅啲嘢，有时要系嘛？即系嗱，我老实讲，我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啦。我唔敢即系评论即系学联呢个做法究竟啱定错，因为就算我做嘅时候，我都唔想其他啲人喺背后指指点点啦。咁、但系学生运动有自己嘅逻辑噶嘛？系嘛？根據嗰個政治嘅形勢嘅需要去 escalate 啦、升級啦、定係還是我哋降温咧咁樣。咁所以運動不在於一役， 係 係在於長遠嘅一場嘅戰爭。 嗯， 係咪？ 係 呢個係我即係、就是、一路嘅觀察同埋觀點嚟。 係咁，佢而家佢就話即係要啊呢、這個梁振英回應咗四大要求啊嘛。咁四大要求就包括咩啦？就話其實一定唔會理你啦，唔會騷你啦，梁振英。即係咩？唉、即係要承諾佢呢、這個即係提委會啊，跟住又話要即係要取消曬呢個功能組別啊，嗰啲乜柒柒啦。 人大要收回啊。 係啦，即係又要人大道歉啊，道歉同你道歉咩？真係，即係其實嗱而家。就讲到明就话听日咧就会包围呢个礼宾府噶啦，你觉得会唔会有变数咧？即系距离占中咗几日？ 问题系在于你系咪一个和平抗争？ 系 你能唔能够凸显到咧？你当权者咧，即系嗰个武力啊，使用武力嗰个方法，同埋点样对付落实？其实佢哋都头痕紧嘅。嗱，你逆地而处啊！我哋从一个 commander 嘅角度思考。我是一个当权者的角度去思考的问题。我怎样处理班学生？如果我们处理不当的时候，例如他们现在要冲上礼宾府，你顶住他，那你顶住他其实大镬，那你顶哪个位置先、如果很多人的时候，那你顶下顶埋马路，那你真的占领中环。 是 吧，好啦，我放你 了。我即刻就来了，真 我放你了，那你包围到礼宾府了，那你几时散先？嗱，你唔散咁我点咧？搞搞到花园道噶咯， 唔系我惊。 跟住你聚集 嚟噶咯， 跟住你聚集咗啲人，就个个人可能涌去噶，去撑学生噶，咁你点样收科？嗱，所以嗱，你尝试从作为当权者嘅角度，嗱，我要去解决呢一场运动，快去做收工，收唔到嘅。所以我从来都话，全世界所有嘅民主运动都系 from 学生运动开始。因为那个是变数最大的那个。令到江源者是最尴尬。你妈他又不是，你驱散他又不是，你镇压他更加不是。 而且他们有光环的嘛，他们是。 是吗？我们就会被人喐啫，哎，你都是为了政治本钱的啦，你都是契弟来的啦。 你又想出来选啫。 是啦，不是他最厉害的人是这样阴谋理论的嘛。那学生你可以喐他咩？是吗？佢过完呢个阶段就唔系噶啦， 唔系你见到文汇报而家喐啊，黄之锋都系咁喐啫嘛，你估你学生就唔会喐咩？ 赵 玉，你 赵玉 又学呢个咩？即系跟呢个美国军方学格斗技术啦，又话呢个咩 CIA 啊嘛？ 教我好过啦，教黄之锋受 系咯， 我 真系唔得，大佬你真系走漏眼、啊， 咪系咯？ 你个吓、 啊，又唔请我去呢一个嘅咩威尼斯人 啊美国嘅喺澳门嗰间嘢系嘛？ 跟住又 我老豆老母去都得噶， 跟住又话佢老豆有心即系 train up 佢做呢、這个吓、啊，即系公民党嘅接班人咁制、啊，差。都系， 唔好 真系好笑。 喂，但其实好似你话斋、其实而家我哋总结到咧、即系阿爷又好，特区政府咧，系对付呢一个嘅呢一场运动，占中呢个运动咧，几条板斧啊嘛，系咪？嗱，第一个板斧我哋都估到嘅就系、所谓 expectation management， 系， 不厌其烦重复，就系立话俾你听，唔得噶啦，冇卵用噶啦，你点样占？我都系摆人大常委会呢三大关卡出嚟，系咪 尊重人大决定 呢个？ 嗱，呢一个系官方嘅说法。OK， 跟住咧，佢侧边嗰啲牛鬼蛇神， 配合佢呢个讲法，就系鸠做，乜都话鸠做，系嘛，消耗民气。你唔觉得呢个图像好得意嘅咩？ 其实有计划咁样做噶嘛， 系咪？第二玩抹黑咯。我哋都讲过啦，你郑宇石啊，我都有份啦，屌，我都已经即系退隐江湖啦，系嘛？你都搞我啦， 超空姐啊！佢话呢个啊边个啊吓？话黄之锋即系接受呢、這个美国民主基金会， 好，我帮佢澄清，华人民主宣有收过啊，到今日都收紧，咁你吹咩？ 系 咪？ 嗯。 阿黄之锋话： 咁我哋啲活动全部公开嘅，我哋啲账目全部公开嘅，吓咁同美国佬咩有咩关系咧？系咪？你中意咪支持咯？你咪唔中意咪支持？咁你共产党俾我都得噶，系咪？你可以俾佢 double 佢添。 你 不过我都系做佢咁嘅嘢，我都系做非暴力抗争，系咪？ 嗯，同埋即系占中嘅时候格斗术系咪真系有用咧？即系用呢个海军陆战队教授啊，大佬。 但 系喂，咁你真系唔系？你真系走流眼，你应该揾佢做占中教练啊嘛？如果系话。你一早揾佢做佔中教練至係啊嘛， 美國都唔會教你呢個海軍陸戰隊，佢最多咪一個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 教你非暴力抗爭，或者嗰陣時候我唔記得咗嗰個叫咩 Dawson， 好似叫做我唔記得咗嗰個牧師就坐喺阿馬丁路德金隔離嘅，佢搞咗個 Institute 又係教呢啲嘢噶嘛，都係講非暴力抗爭，點唔係叫你去格鬥啊？係咪？因為格鬥嗰啲咧，你真係要呢個紀律部隊嚇、個個禮拜喺度操嚇、一個禮拜好似阿 B 咁。啊！仲勤力過阿 B， 走去做健身咁先得㗎。 如果格鬥係得嘅話，就唔會揾呢、這個嚇、啊，即係你就唔會揾阿金地啊呢啲做呢、這個，即係叫做係非暴力抗爭啦，揾阿泰神去搞啦。講真，即係如果格鬥係掂嘅話，真係好笑。同埋呢個即係呢個文匯報講咩啊？呢啲咩 source 喺邊度？嚟自邊度啊？ 嚟住網上， 嚟啲網友㗎。 我網友 一張相都冇啊！大佬俾張相我啊！你 Photoshop 你都整張相啊！ 網友係有嘅， 網友邊班網友啊？ 唔係話說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有個咩香港培青社咁樣，就專門就 唔係左仔㗎。 呀、yeah, 啊、就專門真係貼阿黃之鋒嗰啲資料嘅，其中一個就係話黃之鋒唔霸，即係霸課參加霸課嘅原因就係為咗攬女咁嗰啲嘢咯。 呢個培青社都好得意喎，我早排我見到 咁辛苦要攬女，使唔使搞呢個抗爭運動啊？ 我早排我見呢個培青社都有份。 話你聽啦，真係中學生咧、要攬女咧、就好似我哋嗰陣時候僆仔咁，得兩套板斧嘅啫。第一樣嘢就係你運動叻。 嗯 ，OK， 即系成日喺即系真系血战沙场啦、 嗯， 不过系冇血嘅吓、不过可能有时会撞亲啦咁样。你嗰啲运动同埋体育会里边啊，成日攞牌啊，攞奖牌咁样沟女咯。OK， 我当你唔得啦运动， 对、 你搞下波咪得咯。 啊， 你有冇 join school 波噶嘛？系咪要沟女？ 嗯， 咁容易咁简单，使乜搞抗争咁危险啊？哥，啲啲友喂寫嗰啲友有冇拎過溝個女嘅中學嘅時候？仆街你問我啦，我啲經驗豐富，大佬係咪？唔好喺度亂吹啦！靠抗爭溝女，屌今年咪好撚勁，使鬼周圍喺度揾人嚟影相啊！以為當佢自己真係寫揾男朋友啊？仆街又著小背心啊？係咪啊？屌佢個女都冇啦，成日揾我哋今晚有咩做啊？咁啊，聽日打唔打籃球啊？應該話去曬太陽，屌你乜 call 我哋？ 你踢爆佢做乜鬼嘢 啊？係咪啊？唔係我即係攞個即係例子啊！抗爭係好撚難溝女喎，俾你聽。嗰啲女係好撚難搞喎，俾你聽。呢個我提醒周身力都順手，係咪啊？唔係個個抗爭條女都係溫文爾雅，即係賢良淑德啊嗰啲咁樣嘅，好撚煩㗎。 唔係個個好似阿孔令瑜 啊 嘛。 係啊，你真係好似爐炒花生個 Raymond 嗰陣時候個講法啫嘛，大佬嘛，五六點鐘我要起身啦嚇。夜晚黑又唔可以開冷氣，咁點搞咧咁樣？ 好休息一陣。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 职场上 X 同 Y 的配合是不是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倾下偈，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傍下身啦。 花生当晚食，我们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嗱，其实咧，即系呢个八五二邮报都有讲噶啦，亦都曲过，即系呢、這个叫做系即系人民日报啦，系嘛？即系佢前日就写一篇嘢，就系话而家咧，即系其实中央咧对港咧要三个，即系叫做系即系新嘅方向噶啦。 头先我讲咗两个啦， 系、 哎、一个系抹黑， 一个就系抹黑，就系、 是、一个咧 就系、是、针对黄之锋嘅，就系话同啲外国势力有关，系、 嗯、 嘛？即系呢个系战略嚟嘅。咁啊，点不知佢讲完两日咧，哇！即系下面嗰班友真系收钱做嘢啊，真系几快手帮你即系出到货。 嗱、啊，你记唔记得我哋大军阀咧？我最初话罢课嘅时候咧、我都对。中學罷課咧、我係有少少保留嘅，記唔得？哇，好難嘅喎、中學， 係啊， 即係除非你教協配合嘅，即係好似我哋社民連咁，就即係走去教協度抗議。 你唔可以做先鋒咯，起碼 係嘛 啊？ 但係後屘我諗下，黃之鋒係有計喎呢下， 係 嚇佢搞到咧好多學校啲校長啊、中學嗰啲同埋啲學生啊，咁我參唔參與好咧？即使佢真係聽日翻學都好， 嗯， 喂，其實對佢嚟講呢個過程咧一個反思嘅過程嚟㗎嘛， 嗯， 係咪？喂，你搞到屌你乜喇沙几撚样衰啊！仆街， 嗯， 系嘛？你仲话传统名校仆街， 系， 系嘛？我哋一个好自由嘅地方嚟噶嘛？以前系、喂，你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即系所以你就打开个缺口，即系你唔好话佢鸠做，你唔好话佢嗰样嘢系做唔到。 系，你就一有咗个缺口，就唔系嗰啲组织者可以话事噶啦。其实， 因为成个过程咧系会有呢一个嘅互动啊，同埋系有好大嘅变数喺度。嗱，我当你听日 系 百分之一人。1% 都唔夠，走去罷課都好，中學我計下都有作用。你諗下幾多中學生走去戴黃絲帶，應該去著黑嗰件羊毛衫，係咪？跟住啲老師、即係條氣亦都係好唔順嘅。咁你咪去 test 到咯。我覺得呢個係有 function 㗎。 唔係，即係你嗰個 visual effect 啊，即係其實你嗰個叫做係畫面啊，即係嗱，你兩個層面啦，你第一就頭先我哋講嘅，即係轉頭像啦，啲人會問㗎嘛，喂，究竟咩事轉頭像啊？咁樣 冇錯， 佢會問㗎嘛，同埋你見到成街都係黃絲帶嘅時候，咩事啊？你嗰個 喂，呢個一個氣氛嚟㗎， 係啊，成個氣氛嚟㗎嘛， 即係好似選舉造勢咁啊，嚇！我嘅對手當年就係全部都掛個八號出嚟嘅呢個氣氛，個頭像。喂，好巧嚟㗎，即係唔係因為佢係我對手，我覺得好巧嚟㗎。雖然個個都話打八號風球啊，喂，你開始咁樣做，啲人就會 follow 㗎嘛。 係啊， 覺得你有個勢喺度。 潮啊，覺得係，即係你唔做。你就即係 冇話題啊！ 你唔好話落伍先啦，你起碼即係喂，你問下你 唔係你可以好 critical 咁講，正如頭先你喺度答咁話，喂，轉咗個頭像有撚用咩？聽日有民主啊咁樣，喂，唔可以咁樣計嗰條數。 即係呢個就同阿李國章講嗰樣嘢好相似啦。 喂，你好多嘢係啦， 啊 ，who cares？ 喂，所以我咪話咯，而家嗰啲所謂嘅。即係好 critical 嘅、 啊， 大部分係嚟自本土派。你係咪同當權者會師啊？ 唔係就係同阿李國章呢會師咯。即係冇用啊嘛。佢一樣噶。佢講個講法就係話：喂，如果可以改變到中央嘅話，我都做啦。咪同你講嘅交做有乜分別啫？冇分別噶。 Exactly 一樣 係嘛 ？Exactly 一樣。不過咧，一個馴左，一個馴右咁飛埋去，會點？吓、 啊， 真系会点啦， 吓、啊， 有个 meeting point 嘅、啊，大家都叫大家唔好去， 就殊途同归，就系、是、呢、這个。 我都识氹阿龙噶，喂，啊、你又未有女，系嘛？你又大好前嗰个大学生啦，你份工又咁稳定、嗯，喂，你仲去占中，咁、啊、样一个唔觉意攞，即系 攞案底之后， 攞案底点算咧？系嘛？吓、啊，你又话想 further studies， 系、嘛？可能你考翻个 professional exam 做专业人士唔得噶啦噃。 一撚樣喺度講呢啲嘢，係咪先？咪即係打擊你嘅事啊！喂，同埋最重要一樣，嗰樣嘢做唔到㗎，夠做㗎 ，achieve 唔到㗎咁。喂，咁你就實受影響㗎。喂，所以佢好叻㗎呢下，當權者。所以頭先你講三大法寶啊嘛，係嘛？第一就話用抹黑嘅方法，嚇、即係將你嗰啲所謂嘅領導嗰、那個道德嘅形象係即係剝落嚟。 系、 你背后有 agenda 嘅，你系为咗沟女嘅。第二就系减低你个 expectation， 系， 唔得噶啦，你做乜柒都冇用嘅咁样，系、嘛？ 当 权者咁讲，跟住另外一边就话：，喂、我哋要更加激啲。我梗系知道你背后嗰路套路啦，你叫啲人激啲，你想少啲人参与啊嘛，扑街。 咪所以我见即系有个网友啦，就喺我哋嗰个 Facebook 嗰边写篇嘢，就话呢、這个，喂，其实。你見共產黨咁多動作，你唔好話佢唔 care， 佢真係好撚 care 喎。 梗係啦， 你起碼你見到嗱，佢寫 我哋嘅邏輯好簡單嘅咋、我俾我加一句，一陣先講啊。共產黨喐你嗰樣嘢，你就做嗰樣嘢。證明佢好 care， 唔好話 who cares 啦 ，he cares。否則佢做呢樣嘢做乜嘢啊？ 係因為對佢嚟講，其實係冇力面對。 係嘛？唯一嘅即係漏網之魚就係我啫嘛。我已经冇咩重要性嘅时候，你仲搞鸠我做乜撚嘢啫，大佬系嘛？屌真系！不，anyway， 你讲埋嗰个网友点讲先？ 嗱，佢哋讲就系话嗱官嗱佢讲两点嘅，第一就系官媒同埋建制派咧就话罢课占中唔能够令大人大收翻决定，但系佢哋从来都冇讲过如果有人罢课，佢哋能够点样做，因为佢哋乜嘢都做唔到啊！话呢个向解放军下死命令，一定唔可以俾联交所停市一秒钟。哇！呢个就系天大嘅笑话。喂，正如即系核子潜艇，就指挥官就下死命令，唔可以俾啲市民掉垃圾嘅。如果解放军，如果中环有解放军，你以为香港股市会点样啊？呢、這个真呢、這个大话太明显啦，就变成笑话啦，肯定系。跟住第二点就系话，有一啲即系蠢材嘅建制派啦，就话中央短期根本就冇根本冇时间去理会香港问题，但系几星期后，习近平就接见呢个香港访京团，哇！呢、這個、简直系投降啦，系嘛？喂，仲有一点啊，即系呢个习近平呢个时候去接见富豪，根本就系用石头掉自己嘅只脚。喂，边个都知道香港人系最 Q 唔中意富豪噶啦。喂，而争取民主嘅人啊，更加尤甚啦。喂，可见习近平根本系完全唔识得香港啊，系嘛？喂，即系呢个，我觉得系讲得系好中肯。我老实讲系，即系你起码你就系讲到，即系话你富豪。喂，其實香港有吹雞能力咩？ 唔係，我覺得 serve 幾個 purpose 嘅、你要睇嗰個成個過程裏面咧、由今次突然之間老懵懂 啊， 撲翻出嚟嚇、即係證明嗰日冇腳痛啦嚇、即係打破咗呢、這個即係假話啦，係咪？佢點解會咁樣做咧？第一，我哋可以反映到咧，其實佢同中央政府係互相利用嘅價值喺度。 咁絕對係啦， 係咪？對中央政府嚟講，佢點解要罵住啲大 Masa？ 因為係人都知道，梁振英上台之後，前後啊，到今時今日都係搞唔掂個建制派噶嘛。老董係相對能夠搞掂，即係四大呢一個嘅地產商、四大家族嘅一個方法嚟噶嘛。即係其中一個棋子嚟噶嘛。第二，董建華到今時今日仲係心心不憤。当日俾你咁样踢咗落台，系咪先？ 即系尤其系即系呢个咩嘛？佢揾佢求佢向过呢、這个阿、唐英年求助噶嘛？喂，大佬，喂，冇我董建华，你唐英年你有个今日系嘛？因为当年就系因为我即系拱你上去接替阿、梁锦松嘅啫。喂，老实讲，点讲我都系恩人啦。即系佢嗰阵时嗱，我跟佢翻呢个即系一周讲啊，佢就话喂嗰阵时啊。即係其實我係揾過阿唐英年個老豆個伯爺阿唐長千，喂，因為唐長千同阿江澤民熟啊嘛 ，friend 啊嘛，喂，但原來你係呢個政治包袱嚟嘅，我根本上冇能力撐你，喂，所以咪懷恨在心啦。所以點解習近平嗰陣時去美國就俾呢個阿江澤民馬唔係，即係呢個習近平阿老董咪馬住佢一齊去美國嘅，佢嗰陣時其實佢唔係話，原來佢唔係話即係即係極支持呢個梁振英，但係喂，即係你做一個小人，喂小人有咩恐怖咧？佢唔可以喂就可以成事，但係可以壞 事 嘛？成事 不足，敗事有餘 啊！喂，阿董啊，點解話阿董亦都利用中央咧？即係佢將自己過去嘅腳痛落台咧、其實佢係心心不忿咧、就撥亂反正嘅 啫。 係咪？如果唔係咧，佢點會無端無出頭嚟啊？幾廿歲人，同埋老實講，當年如果大家仲有記憶嘅時候， 佢點解能夠成為行政長官呢？咁樣，第一當年佢喺港英裏面咧已經部署咗好耐，真係主君啊嘛，就係做呢個行政局嘅成員啊嘛，即係而家叫行政會議啦，係嘛？佢同台灣有一定關係啦，國民黨，因為當當時個老豆董浩雲啲船隊全部都係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噶嘛。第二佢同美國佬有關係啦，係咪？That's why 先至會揾佢啫，而佢而家咪又係再蒲翻頭出嚟咧。 佢有曬呢啲 network， 有曬呢啲 network， 同埋佢搞掂班富豪啊！我而家幫你建即係新嘅中國領導人啦，喺個權力鬥爭裏面咧係能夠勝出嘅領導人。 咁而家起碼你見到習近平，即係佢係習近平最信任嘅一個香港代理人喎，絕對係喎。 系啊，相对阿梁振英嚟讲，而家提都唔提梁振英啦。 喂，梁振英佢真系， 唔系梁振英喺大家嘅角度，当日点解梁振英能够跑出啦？就系幕后， 佢谂住搞香港型啊嘛。 董建华系帮手牵线打低唐营噶嘛，令到新嘅领导人习近平即系能够相信呢个梁振英能够当权。咁当然其实老实讲，即系已经呢个系虚话嚟噶啦。呢个已经系其实如果我系习近平就话屌大佬玩我啊，你搵条咁嘅友咁大镬嘅系嘛，成日都要搵我嚟补飞系嘛，而家占领中环又要我哋喺度压阵。 喂，但系 你都搞唔掂。 习近平唔觉得呢个系炸弹嚟噶，即系喂 suppose 呢个系个政治炸弹嚟嘛，大佬啊，即系你拱件咁嘅嘢俾我系嘛，即系你又即系团结唔到嗰班富豪，即系越搞越乱系嘛，即系呢个阿曾玉成嗰啲又唔 Q 妥你， 但系问题 即系嗰班最有钱嗰班又唔妥你。 我系习近平，我用第二个角度去谂，呢个系收权嘅一个好方法嚟噶。即系因为而家入有呢件咁嘅事，咁我咪利用董建华重新统筹晒嗰班富豪咯。 啱，呢个系亡羊补牢嘅方法。 吓， 因为咧系人都唔知道咧，当日你呢一个梁振英喺咁高民望嘅，尤其是嗰阵时民意调查嘅时候啊，会突然之间咧好似跳水咁啊，直插落去呢个池底嘅民望。成为咧成个香港矛盾嘅核心，所以嗱，你一方面你又唔可以拱佢落台，另一方面我系咪要揾个人帮手顶啊？ 系啊， 而家最可靠系边个啊？帮佢解决建制派里边，特别系班富豪嗰班嘅不满。因为我都收过风啦，就算你梁振英差唔多上咗台，接近年龄嘅时候，我见过一个即系大 Masa， 喂，我即系讲下笑嘅啫，我喂，其实你。仲撐唔撐啊梁振英嘅啫，而家 振英 仲撐唔撐佢啊？我哋不嬲都支持唐營噶啦，係咪？大家都係富豪嘛，係咪先？家族關係 而家阿董建華就做到呢樣嘢啦， 所以佢都係利用佢嘅，即係佢都係利用董建華呢個咁嘅姣婆守唔到寡嘅契弟，係出嚟幫手頂嘅。因為老實講，我自己啊都有個感覺嘅啫。第一次見到老董出嚟嗰陣時候咧，啊，好似好咗好多， 順眼咗， 係嘛？其實佢咪喺以前一樣咁慘，因為你見到曾蔭權咁契弟，係嘛？貪爭，跟住你再見埋呢一個嘅梁振英， 更加契弟嘅， 係嘛？每一鑊都係即係零左勿右嘅，喂，你梗係覺得啊，有少少懷念佢。 同埋你有冇發覺一樣嘢咧？即係而家積極走出嚟講嘢嘅劉小佳啦、羅范啦、李國章啦，喂，全部甚至梁錦松啊，全部都係董朝嘅嗰啲舊電池嚟。 出翻曬嚟。 係啊， 咁你原本啊，即係呢個啊連月增話，即係呢個阿梁振英佢上台嗰陣時係換過批個富豪，即係呢個富豪板塊嘅革命啊嘛，而家冇咗啦，而家你陳啟宗嗰啲去咗邊啫？咪去翻第日，咪後排。 所以阿爺咧，你可以 observe 到啊，從宏觀少少嘅角度嚟講，就係佢而家乜招都出啦，乜嘢板斧都出啦。點解？得一個答案啫嘛，佔中 係啊。 香港人越嚟越多人走上抗争嘅道路，咪、 嗯、 证明个系啱咯。你点样批评三子个策略，佢个脾性都好，其实佢有 contribution 嘅。 更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其实你共产党喂令到香港嗰个社会矛盾尖锐化之后，其实佢会唔会就系更加令到一啲本来唔听话嘅富豪，要你特登走上去嗱，你今次唔撑我都唔得噶啦，咁样啊？ 唔系，咁啲富豪亦都系即系各取所需嘅，应该咁。 系啊， 佢都有计算喺度嘅。喂，我而家可以见到新嘅中央领导人。 系啊， 系嘛？因为咧之前咧就。大佬都唔知开大定开细嘅时候，系嘛？我以前跟开江泽民嘅，我跟开即系另一边嘅第二个派系嘅。今次我都去 show 料啊，大佬，啊买个保险啊， 最紧要影到张相， 系嘛？ 唔系，同埋你会见到一样嘢就系话，你中央越重视呢班富豪， 呢、這個功能組別係越更加係冇可能會讓俾你嘅。因為你要喂你喂你係要揾嘢互交換㗎嘛大佬你經濟利益邊度交換喂你經濟換政治就係靠呢、這個即係呢個功能組別。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睇呢功能組別呢而家咁樣嘅選舉制度裏面呢其實係將呢個官商勾結係結構化 㗎。啊啱啊。 你係千秋萬代嘛呢班人我一定要保障佢利益喺政治上面嘅利益嘛、嗯、其實就背後又係好多幕後嘅交易喺度。 嗯 而呢啲幕後嘅交易就係你鞏固緊呢個官商勾結嘅制度，嗯、製造繼續製造緊嗰個貧富懸殊， 係啊， 繼續喺度益嗰班大 massa。 嗯， 嚇。 而呢一個亦都係冇辦法、嗯，對中央嚟講，其實乜招都出嚟。 其實根據列，其實你功能組別已經算係咁樣噶啦、嗯，但係你有一樣嘢咧做得更加衰，做得更加明顯嘅就係、是，喂，你即係你當其時阿邊個阿廖輝主政嘅時候，喂，你直情攞錢。喂，攞大陸嘅錢嚟買啊許仕仁繼續做落去喎、啊，大佬。喂，呢個真係即係其實你講真，呢、這個一國兩制完，你嗰陣時已經完 Q 咗好耐咯，已經 維穩費一部分嚟嘅。 係啊， 九七打後， 你買你自己最信任嘅人上，即係人哋唔想做啊，你都買住去做、 啊。佢累死啊！阿許仕仁。 即系呢个就等于咩啊嘛？呢、這个就等于呢、這个诶，呢、這个 本来佢唔做收呢一个嘅顾问费咧， 系啊，仲好做啊嘛，大佬啊，即 明醒佢系嘛，知道佢喺政府里边有人脉，收到政府嘅 使啊，话到明俾你听嘛，你即系你政府份工养我唔掂啊，你只要塞够一千万落嚟，喂，即系其实而家呢单嘢，喂，我真系好担心、啊，许仕仁会唔会俾人暗杀噶？你越爆越大镬，大佬， 冇啊，喺狱中嗰度无端心脏病发死咗咯。 系嘛？即系 出奇嘅呢啲。 當然啦，你而家阿習近平見到佢咁樣爆大鑊，梗係樂觀其成啦、 嗯。 喂，大佬，喂，即係你呢個廖你個廖輝，其實係上海幫，即係幾乎係最後嗰批人嚟嘅啦，差唔多係、嗯。即係你而家最好清黨，所以你頭先話互相利用就係呢度見到真章啦。 呢個係維穩費一部分、啊、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候喺廖輝當權嘅時候，仲有即係江澤民影子嘅時候咧、 嗯， 大家似乎咧覺得。喂，搞唔掂，老董要落台咯、啊，不如咁啦，揾翻港英嗰套班子，点、嗯、解要挨许仕仁呢个翘王咧？点、嗯、解要俾机会即系一个即系天主教徒，亦都系过去即系曾经攞过英国爵士嘅曾荫权嚟走去做行政长官？嗯、喂，话时话，大家谂翻转头，佢头嗰一两年嘅光景系相当之唔错嘅，直至到佢连任，即系话打好呢份做好呢份工嘅时候咧，嗰、那个嘅 image 都唔系差嘅。 嗯， 即系大家都觉得，唉，好似又翻翻去英国人嗰个年代咁样。呢、這个系阿爷咧系判断准确嘅。 嗯， 吓后期当然啦，即系因为你个结构嘅问题嘛，系咪？你我点可以凭我嘅政策嘅输出，我政策嘅表现，永远都系 satisfy 到所有人嘅即系要求噶？ 而当其时呢个系阿曾庆红嘅大胆决定嚟噶嘛？即系 佢嘅转捩点喺边度？咪就系委任嗰啲咩副局长啊、助理局长，就系、是、帮你去摊派啲利益俾佢成个建制派阵营嘅人，咪出咗事咯？嗯、发觉呢个有外国护照，嗰、那个有外国护照， 苏卡片啊， 系嘛？成、嗯、班嗰班友啊，全部都系 三四十一个， 嗰啲都系牛鬼蛇神嚟噶嘛？咁嗰阵时候佢嘅民望就喺嗰一刻就开始乒乒乓乓咁跌。 嗯。 咁跟住就再贪争啦，当然呢个就 係。唔系话但你咁样讲喎，你提起我一样嘢就係、是、其实起码香港人呢当年呢对呢班三司十一局嘅局长呢其实係有期望喎，起码对佢哋嗰个诚信啊，嗰、那个政治诚信啊。喂但你见到你今时今日嘅喂阿汤房波喂大镬过佢哋即係何止十倍啊大佬。 咁佢又可以推返许仕仁嘅啫係。 嘩即係而家你见到香港人即係你對嗰啲官咧，嗰啲狗官咧，個要求係越嚟越低啊！好明顯係， 唔係係因為個人選嘅問題。喂，以前你講董建華又好，曾蔭權又好，喂，起用嗰班起碼喺報紙入面亮過相嘅名門望族嚟嘅、啊。但問題你梁振英上台之後嗰一班，有一啲啊，而我不知道是誰，有一啲就根本就係傷痕累累嘅。你都夾硬拱佢上去， 嗯、 喂，你呢、這個冇辦法嘅喎，講真。 嗯， 即系人才嘅问题， 人才太凋零， 系啊， 而佢全部嗰班友仔咧，咩林粉强啊，刘梦红又好啊， 都话自贡 陈茂波啊，喂，全部都系有事嘅、 啊， 即系周身屎嘅。嗰阵时候点解要走去撑梁振英呢？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有周身屎啊，即系好似压住落去咁啊。咁跟住你又翻转头去摊派，跟住摊唔掂嘅时候咧，就好似刘梦红嗰啲，咪出嚟咬翻你一啖咯。 嗯。 喂，其实嗰啲咁嘅摊派都反映到一样嘢嘅。喂，共产党个红色资本就系想利用呢一班咁嘅二线富豪，冇能力取代一线富豪，咁咪即系佢哋过桥，然后沟淡晒香港嘅资本咯。 但系从习近平去见董建华同埋呢班富豪嘅睇法，始终都系要稳住呢班大马手。 因为仍然系5:45嘛，如果你睇翻个资本比例嚟讲，李宇春今日有篇文， 唔单止系资本比例嘅问题，而系在于呢班人嘅力量其实可以导致到咧，佢系玩完嘅，成个特区嘅管治都系玩完，唔单止系梁振英，即系呢个流罗咁简单，而系在于如果你搞唔掂呢班大孖手嘅时候，呢班人唔出声啊。唔幫你撐場，例如好似反佔中嗰陣時候，喂，有幾個大媽撒嘅商場啊，嗰啲咩動員啲員工啊，雖然佢都係做樣啫，嚇、你叫到咪做下咯，咁樣係咪啊？咁我都唔係好想即係咁激烈嘅。 但係問題就係話你 好平和嘅啫， 你成個政治制度就係你越靠呢班大媽撒，其實你嗰個叫惡性循環其實越犀利啊。 唔係問題係佢哋唔靠嗰班大媽撒唔得。今日阿四叔都講過啦，喂，大陸嘅地產商就真係靠賣樓嘅啫，冇樓咧嗰班地產商就死得㗎。香港嘅地產商咧就除咗賣樓之外，仲有其他唔同業務㗎嘛。你睇李嘉誠都有家都有港燈啦。 啊！即系佢哋公司啦， 多元化好多。咁你起码大陆嘅富豪就 全百佳啊！ 大陆嘅富豪其实系靠关系，好多时候都系 系 啊， 即系同埋佢哋嗰啲全部叫 agent 嚟噶嘛，叫做 咪。所以同佢辩论嘅时候咧，你都嘥鬼气嘅。我哋梗系 jump 到个 conclusion 啦。你唯一一个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就系建立政府嘅认受性，搞好个管治。咁政府认受性点建立啊？梗系透过民主选举，佢一定会跳。咁你又讲翻兜翻去嗰个位咁样。 咁事实系。事实系， 系咪 啊？咁你而家问题就系话，你越靠呢班大富豪，你靠呢班大孖手，其实你个资源分配啊，社会嘅资源分配就系向佢哋倾斜啊嘛， 出得嚟行，预咗要还， 系啊， 要还翻俾啲大孖手嘅。 而等于 你将嗰啲矛盾啊，同埋香港而家嗰个贫富悬殊啊，个利益分配不均系继续持续落去嘅。 而呢班大 孖手点搞啊？ 而呢班大孖手最忌系咩咧？就系最忌就系所谓福利主义啊嘛。而福利主义其中一样嘢，我哋最关心嘅两样嘢嘅啫。而家眼下就系两样，第一就系公屋，第二就其实起码公营房屋啦。喂，第二就系嗰个叫做系全民退休保障啊嘛。 正因为咁样，共产党先至有两手嘛。第一手就系要搞掂嗰班大孖撒，咪就喺政治上面摊派咯。另一方面就喺经济上面益嗰班咁样咩民建联啊，嗰边唔知乜乜街坊福利会，利用佢哋走去摊派嗰啲咁嘅利益，然后就获取嗰一班五六十岁嘅阿公阿婆嘅力量，然后帮你就系反占中啊嘛。所以对于阿爷嚟讲，喂，我真系对我真系可以完全唔理你嗰班泛民嘅，而且你嗰班友越闹得大越好。喂，你两边都要靠拢我，结果，即系对阿爷嚟讲就系。 所以如果从大孖撒嘅角度嚟讲咧，都想你班泛民咧系搞得激啲嘅，因为点解咧？你要搞得激，阿爷要揾我帮手啊嘛， 系啊， 咁多时候有所求。咁咪要還噶嘛？ 啱啊！呢啲又係維穩經濟學啊嘛！呢、這個又 係呢、這個都係有大 limit 噶 嚇，維穩經濟學啊嘛。 四叔今朝嗰句咪講咗咯 喂嗱，喺 chat room 我見到咩？有一位本土登高嘅網友啦，就話呢、這個花生台會唔會被滅台？喂，即係我諗嗱，呢、這個咧就應該就係相應翻亦都順勢要講啦，其實我哋即係叫做係佔呢、這個去飲嘅部署啦。喂，其實我哋內部傾過嚟嘅。去飲，喂，一講到話即係邊個去飲嘅時候，我哋琴日即係亦都討論過，亦都非常之踴躍啦。咁啊，史寶奇、阿 Smoky 係嘛，即係我哋呢、這個嚇、啊、首席呢個叫做係 推筆員嚇、技術總監， 技術總監啊，哥好大鑊嘅，即係呢個。喂，佢而家佢即係 佢我哋晚晚嗰啲節目啊，都係佢放上去㗎。 佢頭喂佢又睇 佢唔放咧，都唔知邊個放啊？ 佢係睇 Q 埋頭。 佢準備做林國民喎、 啊，係嘛？即係跟住周深就話佢好似唯一一個後備咧，係能夠識放上去咧，就係周深。 喂，大佬点搞啊？喂， 都准备做烈士。 喂，真系喂， 有人啊，唔好话推咪，我哋已经系唔够人啦。因为点解你个个去晒饮啊？扑街 啊！ 边个推啊？有人做节目都冇用。 唔系你起码喂， 你估个个 Raymond 啊？系嘛？阿 Raymond 都话去饮，扑街！我哋喺度提个喂，大佬好似你下个月结婚，不如你拿拿先咧，哇！帮手推下咪好过啦，系嘛？ 唔系你起码我哋即系下个礼拜就冇一个节目啦，就冇咗呢个还看金英嘅节目，因为同时间啊，边个阿金英又好。 阿昌 又好，都諗住去飲嘅，仲諗住係即係去拉嘅。咁我哋就列咗三個 option 啦。第一個 option 就叫做去飲，又要被拉；第二個 option 咧就係去飲， 但系咧就做一啲即系 临阵逃脱， 即系唔系去饮。 就冇企咁錢， 就唔拉嘅。第三咧就係叫緊守崗位咁樣樣。 唔係，我就覺得呢個三個 options 其實得兩個嘅啫、你去親飲，你就唔該你有心理準備咧，你真係有機會係俾人拉噶嘛？你預咗冇咗你，即係你話龍，你話係都要去飲嘅，咁我預咗冇你噶啦，係咪先？咁呢個係我哋花生台嘅危機咯。 你係咪收到啲咩風啊？其實。即系因为我上个礼拜啦， 我收嘅风咧，同阿淡收嘅风其实系并无二致嘅。不过我同阿淡嘅分歧咧，在于咩咧？ 系 大家对嗰样嘢嘅客观嘅分析， 系 同我嘅主张或者嘅策略同埋部署咧，系应该分开两个部分。 嗯， 你就唔应该当我啲嘅客观分析，阿爷好强硬，好强硬，好强硬。咁我哋仔咧就即系怕捻咗佢。而系你应该你因为有呢个客观分析，我哋点样应对啊嘛？系咪先？即係如果佢咁樣嘅分析咧，就同嗰陣時候嘅劉少佳我哋講佢係冇分別嘅，存在等於合理嘅。 嗯， 即係你變相係認為咧嗰樣嘢值得合理化啊嘛。 嗯， 點解嗰樣嘢會係咁啊？就因為佢背後咧就阿爺咧就已經係擺硬啦。哦，咁所以咧我就即係乜都唔使做啦咁樣。咁咪即係咩都唔使做啦，係咪？咁亦因為你咁強硬 ，that's why 我要同你應對啊嘛。 嗯。 呢、這個先至係我哋出嚟即係搞抗爭運動嘅人應該要思考個問題，邊個唔識得客觀分析佢啫、 挑戰與回應啊， 唔係咯？佢嗰個咁嘅客觀嘅基礎，包括習近平嘅上台啊，不可以出亂子啊，以維穩為基礎啊，寧願搞維穩經濟學呢啲，唉，你吹到聽晚都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唔係話見到呢度高牆嘅時候，我依然係。即系完全系无动于衷嘛，系、嘛？我唔应该系不为所动噶嘛，我应该系要即系因为见到呢件高墙，我就要睇佢嘅缺口啊嘛。 嗯， 呢个系我哋当务之急嚟嘅，我哋有责任话俾人听呢、个客观嘅形势究竟系点啊？但系唔代表呢个客观形势代表我认命啊嘛。 嗯， 我认为我冇机会啦嘛。 系， 呢个系我同阿淡嘅分歧嚟嘅。系嘛？佢分析嗰啲我冇全冇反對啊！咩即咩三層互動關係咩？美國佬啊，台灣啊，同埋中國啊，邊個有反對啫？係嘛？冇人反對，我就知你台灣有缺口。 係 係嘛？台灣人民就睇緊你香港，哇！大佬咁 Q 樣嘅一國兩制，你叫我同你統一，你當我笨柒㗎？係咪？美國佬你要睇清楚佢嘅缺口喺邊度？喂，大佬佢要重返亞洲㗎嘛？佢要維持國際地位㗎嘛？佢要利用香港㗎嘛？吓、作为同中国讲数嗰个工具噶嘛， 系 嘛？中国内地，喂，大家都系睇紧香港啦、香港，我嘅判断啦，从来都系成个中国嘅战场嚟噶啦。今次你估你做占领中环，净系因为香港个民主嘅问题咩？好似本土化咁讲咩？而系你影响紧大陆啊，你甚至乎影响紧台湾啊。你个角色几重要啊？唔系话自己吹大自己个重要性，而系你能够制造咗呢一样嘢出嚟，将佢个三层连环嗰样嘢系打破佢啊嘛。At least we have tried。 咁咧就香港点样成为全国嘅战场啦？不如我哋下次翻嚟再讲。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是不是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和 Y 的配合是不是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记。 星期三晚9:30，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金鹰到天边，为这世界战，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出老细，无泪无我的剑，斜道户外魔刀奇一变。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我唔係卓佳佳，我係 Oscar Lai， 我係學文思潮黎文樂，歡迎大家收聽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头先咧就讲开去饮嗰个问题咧，咁、花生台咧确实是一个烦恼，我哋所以咧不断喺度劝紧啲主持啊，我哋大部分啲主持都有份推咪嘅，吓、咁咧就有几个，其实你讲咧又推咪又做主持系最核心嘅人，即系嚟租身咁，你冇理由走去饮啊，咁啊纪律监察院咁啊院长点搞咧？冇咗匪类，冇咗租身嘅匪类监察院系争紧决噶嘛？ 系， 系嘛？即系狼咁，我哋冇咗佢嚟，即系俾啲历史啊、嗰啲分析啊、嗰啲资料，我哋都争好远噶嘛。咁你个捻个都去咗饮，咁我哋接得噶咯，个台大佬。 冇啊， 大 佬，我哋咪喺拘留所嗰度做咯。 所以咧，我寻日咪我就不断喺度努力咁啊，喂，大佬。几个去好啦嘛，大佬。 系啊， 系嘛， 即系你要止蚀噶嘛，大佬啊。 系啦、 啊，但 anyway， 其实 even 咧，真系拉到。 同埋啊，最重要嘅就系唔系净系第一日去饮噶嘛。 系 系啊， 你唔去第一餐， 长期嘅。 去第二餐、第三餐、啊、第四餐，大家分下工啊。 吓、 咁啊，镬都系金鹰。 吓、 唔得噶，大佬，其他人帮手顶下。唔越多人有案底嘅时候，就变咗案底，根本就唔系案底。 嗯， 我有一个新嘅谂法咋， 啊， 啲专业团体都头痛，点咁多人有案底咁样，点样 adopt 佢，endorse 佢成为呢一个专业？ 喂，其实得唔得嘅咧 ？CPA 得唔得嘅咧？如果 系美国好啲，美国系felony， 即系重罪， 吓， 同埋涉及 integrity， 啊，即系嗰啲偷嘢嗰啲唔算嘅。 偷嘢算咯，涉及 integrity 同埋个 felony 嗰、即系重罪嚟嘅，即系杀人啊、强奸啊。 但系你私夫跌数， 呃钱啊嗰啲梗唔得啦。 你私夫跌数俾啲 任得甩嘅，任得甩嘅。 哦，咁样嗰啲都即系，哦，即系如果你话政治监咧，就都仲讲得过去系嘛？ 啊，美国咗我讲紧，我唔系讲香港啊，大佬。 O K， 咁啊，只能够系即系吓，即系投靠美国佬噶咯吓。咁啊嗱。即係其實講呢個咩之前啦，即係我亦都講講，喂，其實亦都有啲人做將香港嘅佔中同呢個台灣嘅太陽花做比較啦。喂，咁當然嗱，其實呢個睇翻呢個八五二郵報又係咁啊， 唔需要睇八五二郵報啊，因為我喺台灣翻嚟咧，我同台灣啲朋友咧傾過咧， 即係坦白戇鳩鳩喎，啲台灣佬， 梗係唔係啦？台灣人其實未喺發生太陽花之前個政治環境啊。甚至乎包括即係民進黨、國民黨在內咧，大家全面係親中噶啦。如果唔係太陽花呢個運動咧，係必撥亂反正嘅話咧，根本係冇今時今日咧，服貿嘅協議係要重新再搞。即係中共喺台灣嘅統戰咧，係要差唔多咧，係重新洗個牌咁滯嘅。太陽花個學運，相對我哋嘅佔中三子搞嘅佔領中環，其實係互相值得借鏡。佢有啲地方佢係非常之好嘅，例如佢其實只係度咗一個禮拜嘅啫，亦都唔知好多人都唔知係衝入去。第三佢最重要嘅就係人嘅意識嘅改變嘛。本來大家都諗住唉死啦呢個鑊認命啦真係，好似學聯嘅口號咁認命啦，我哋搞唔掂。 點樣開始咧？唔講鳩咗。 我哋都係要靠呢個中共噶啦，連民進黨啊都覺得係咁啦。最反共嘅其次嘅，你記得我有一次去見民進黨中國事務部，我唔鳩記得叫佢咩名，佢走嚟同我講嘛，咪就好似香港本土派咁喺度講咯。佢就喂，其實你為咗即係選行政長官或者能夠即係喺個民主化進程裏面咧，係加速啲咧，其實你泛民主派嘅主流係咪應該放低六四嘅包袱啊？哇！我聽完之後咁差似建制派喺度勸泛民嗰啲嘢咁樣嘅，係嘛？喂，其實民進黨都係噶啦，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同啲同事講，喂，大哥，我哋會唔會即係有時即係民進黨嗰啲料咧會爆俾老共聽啊？佢話使乜你啊？使乜你哋嗰啲人啊？佢梗唔係講我啦，佢話講你嗰啲人啦、啊，佢哋自己都撲曬埋去啦， 即係撲 曬埋去阿爺度啊， 爭住奶係嘛？好似據聞 徐定富俾人 好 少啊，大佬， 今日呢個咩邊個啊？阿馬英九都話，如果唔奶嘅共嘅話咧，都冇人行啊，係嘛？ That's why 點解話其實呢一場運動喺咁突發嘅情況之下，呢一個學運咧係打到即係共產黨係一個措手不及啊嘛！咁所以而家你學聯咪就係抄緊呢條路， 因为如果你越 prepare 得多， 系， 系嘛，我哋啲成人一定会咁噶，吓、啊，例如我哋而家做节目都系啦，我哋好多 preparation 噶嘛， 越 prepare 得多，瞻前顾后， 系啦，咁、啊、你一定会俾对手系洞悉你个成个目标、成个策略、成个部署，咁佢咪可以好多时间嚟同你玩咯。但你学联佢都系措手不及噶，学联几时决定啫？可能系七一倒之后，系嘛？甚至可能两三个礼拜以前都未系博取。 嗯， 佢点样做法？嗯，具体喂，咁佢嗰阵时候就措手不及噶啦，系咪？你揾我去做 commander 啊，即系话我做当然者，我都唔知点样应付你啦。 你见佢哋系不断咁样有新玩意嘅，即系今星期一就罢课，跟住而家就话弱政党可能提早占中都唔出奇咁样嘅、嗯，其实 唔系咁，你所以呢个系惊嘅， 系、嗯、咯。 所以任何嘅民主运动都系靠学生运动嚟噶、 啊， 嗯。 所以你唔好睇低呢一场运动啊！阿淡可能系跌晒眼嘅，不过屌佢成日都跌嘅啦喂，系会出事嘅学生运动，啊、你系不能够预计嘅吓。 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你除咗咩话喂咁样啦，即系其实我哋去翻呢最后一节啦。咁我哋讲翻一啲即系唔讲国际嘢，都讲下啲中国嘢啦，系嘛？ 国情 系啦，国情啦，你知道啦，阿李柱铭都识讲啦。即系你讲罢课，其实系为呢个13亿人而战、啊，大佬。 哇！即系中华交 呢个真系可能有啲倒米、啊，会唔会啊？即系有啲人就哇！你而家最近你先至要即系呢个蔡子强，你都话要同呢、這个吓、啊，即系 阔别呢个民主回归 啦。你而家你仲攞13亿出嚟，会唔会太沉重啊？吓 Q 走晒啲人、啊。 头先我咪讲咗啦，上一节我话从来个战场都喺香港。13亿人睇住香港，3000万咪2700万，台湾人睇住香港。 咁今次我见到咩？ 所以你唔系真系阿 Martin 呢个讲法啦，唔系大中华交嘅问题，而系客观效果系咁，唔系佢嘅主观期望。呢、一场战场喺香港， 嗯， 点解？喂，习近平要走去揾老董出山啊！我哋配合翻头先嗰个讲法，佢、都惊紧啦， 吓、 啊，揼揼震啦，大佬，系、咪？ 喂，咁其实咧，你讲翻大陆啦，其实即系你见到，其实中共都系一盘棋咁样行，其实都系。你见佢最近啦，即系拉咗一个叫做系新疆嘅叫伊力哈木啦。喂，咁其实呢条友咧，本身其实系做呢个 professor 嘅，即系其实系大学嘅教职员嚟嘅，佢系教经济嘅。咁佢主要系教啲咩咧？就系、是、教呢、這个叫做系贫富悬殊嘅研究啦，同埋一啲税啦，系咪税务嘅研究？ 咁都拉喂大佬， 即系佢自己本身佢就好 aware 一样嘢嘅，因为佢自己本身就搞咗一个咧网站啊咁样样嘅，即系其实系新疆嘅呢、這个容乐期嚟嘅，叫做系即系 维吾尔在线 吓，维吾尔在线啊，即系呢个吓咁啊，咁佢搞呢个维吾尔在线咧，咁其实佢就成日就唉，即系写 文铺文嘅 铺文啦，就喺度话即系其实 有冇俾翻几廿蚊人哋噶咁样又 系唔知有冇俾翻50蚊人哋封一篇文啲剧未咁样样计， 可能5毛咧。 咁啊，即系佢成日就讲一样嘢，喂。其实你大陆唔可以，即系你中央唔可以成日咧激化啲叫做系种族冲突嘅、哦，大佬系嘛？即系你如果你咁样越搞嘅话，你越大镬。 喂，啱、哦，因为咧我最近咧收到一个即系 hypothesis 啊，所谓嘅假说，佢就话咧其实唔应该将嗰个种族冲突咧系摆成咧系咁高嘅位置。佢攞嗰个人咧，台湾人嚟嘅，同我分析就系话咧，佢觉得。香港近年嚟嘅獨派同埋本土派嘅運動裏面咧，部分係有阿爺 orchestra 出嚟，係牽線出嚟。佢點解咧？ 即係神又係佢，鬼又係佢。 對共產黨嚟講，一樣嘢係好重要嘅就係，佢點樣可以對外說得通？我要鎮壓你嘅運動， 喂，或者係 對內去說服自己嘅人民，我要鎮壓呢場運動。 喂，大紀元都踢爆咗佢嘅張漢賢嘅人， 所以佢有兩條線嘅，一條線就係、是。佢一定會話你係勾結外國勢力，所以黃之峰係中招啦，係 啊， 係咪？第二佢就會話咧，你班契弟係分裂國土嘅。 嗯， 嗱，佢對外點解我話佢成功嘅就係、是、因為佢同國際社會講嘅時候，喂，其實國際社會係好保守噶嘛， 我、啊、反恐， 唔通你話個個地方好似蘇格蘭咁啊？ 嗯， 可以俾你咁樣民族自決啊，或者住民自決啊，係咪？因為我俾得。喂，我見得你出事嘅話，就我都出事嘅喎，大佬，我都係分裂國土嘅喎。喺啲領導人角度話，我唔係講人民嘅角度，人民梗係冇乜所謂啦，係咪？最緊要即係我理得你邊個國家，我啲生活幸福啫嘛，係咪？ 嗯。 喂，佢係講得通嘅，國際社會係唔會認同噶嘛、嗯。即使你話台灣都好，咁耐以嚟都獨立唔到嘅原因就是美國佬都唔撐啊嘛。 嗯， 呢個係個國際政治嘅形勢嚟噶嘛。嗯、好啦，對內嘅時候話俾自己嘅人民聽，嗱，而家我面對外敵啊，美國佬喺度搞鳩我啊。 嗯， 咁我咪你要團結啦、 啊。嗯， 係咪？我哋個團結就要鎮壓嗰班契弟咁樣。 嗯， 佢所以話呢個係一個陰謀嚟噶。 嗯、 真系阴谋嚟噶，即系点解去制造呢啲咁嘅族群冲突呢？唔系冇着数一样嘢嚟噶，系有着数啊！对当权者嚟讲，因为佢方便，佢、嗯、有自己嘅 legitimate cause、嗯、去镇压呢场运动， 同埋亦都方便佢走去掠夺啊嘛！你见你见到诶嗰、那个咩伊哈力木，佢专门系伊力哈木就全力走去研究呢个贫富悬殊问题。咁如果你睇翻喂新疆嗰啲咁嘅石油分布，喂佢好多嗰啲石油田基本上喺大草原嗰度噶嘛，佢就系要赶走晒嗰班咁嘅维吾尔人，佢先至可以走去开油啊嘛。咁客观即系客观上嚟讲，呢个系个资源掠夺嚟嘅，但系问题主观我系嗰啲维吾尔人，我真系会觉得 同埋呢个伊力哈木咧，就而家系被告呢个叫分裂国家罪啦。喂，但系事实上 佢分咩裂国家？佢讲紧贫富悬殊嘅问题 啫 嘛。 喂，但系其实事实上呢个人系大中华交嚟嘅，其实吓佢、 嗯 啊、即系佢即系判咗之后啦，判咗呢个无期徒刑之后啦，佢就话唉，即系其实我希望我族人啦就唔可以有怨恨。喂，咁其实讲呢句说话几似阿刘晓波。 哇，幾勁喎！佢真係有機會提名呢個諾貝爾和平獎。 係啊，係啊，即係嗱，佢就話即係嗱，我係為我哋嘅民族吶喊，亦都係為中國嘅未來吶喊。嗯、即係嗱，入嚟之前， 哇！呢個大中華交嚟 啊，大中華交嚟噶。嗱，即係入嚟之前咧，我一直擔心。 不過呢啲人咧、啊，搞呢咁嘅政治運動咧、啊，面對一個白色恐怖、長年白色恐怖環境裏邊咧，其實佢嘅鬥爭嘅策略咧有智慧好多。 係、啊 嗯， 因為有啲死線咧。你一掂嘅時候，即使你真係真心相信，我認為咧新疆應該獨立都好。有啲死線係唔可以亂鳩咁噏㗎。即係當你未有實力嘅時候，你話我真係搞得掂國際社會，我哋大部分香港人都支持。再加如果我哋喺經濟條件上面咧唔會受太大影響嘅時候。阿水都識嗌自己獨立。 係啊， 我使撚理你咩共產黨？ 所以其實 大佬嗰幾個條件都唔撚成熟。 系咪拉咗呢个人？ 所以阿 Q 仔嗰时候问嗰啲有啱嘅，你用翻新疆呢个例子啊？ 嗯， 喂，呢个咩伊力哈木啊？佢系有啲线，佢系唔敢逾越嘅。 系， 否则咧，第一，你本来你嗰、那个诉求啊，好 legitimate 嘅嘢 就唔正义啦。 你已经俾人系扣晒你帽子。 其实等于阿刘晓波，因为刘晓波都好小心噶，佢零八宪章佢嗰啲嘢咧，佢每一步咧，其实都系根据翻中国嘅宪法去讲啫嘛。即系揸着红旗反红旗啫嘛，等于系。 跟住你啲人最初嘅时候，零八宪章、 啊、 我睇都系啦、 啊。 我记得一次我开支联会，我仲系支联会、 啊。你都有份签啦，系嘛？ 有份签，因为所有支联会常委都签晒啊嘛。我同阿李卓人话，第一次睇完嘅时候，屌、唔系好想。咁撚右派嘅仆街嗰啲嘢，咩資本主義社會啊，保有私有產權啊，咁支持呢啲乜嘢？唉，不算啦，係即係見到劉曉波被人拉咗，你梗係唉撐場啦，咁樣係咪、嗯？即係唔好講嗰啲即係濕鳩意識形態住啦，即係唔好講左膠啲嘢住啦，係咪、 嗯？ 喂，你都係咁噶啦，有啲位佢係唔敢，呢個係鬥爭嘅策略，同埋鬥爭嘅階段咁係點樣？同、埋你要睇自己究竟係咪有足夠嘅實力、去噏你嗰個訴求先啦，咁啊，群眾係唔會相信你實現得到嘅。 咪更加現實。 雖然話人係要有理想，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可以 set 十個訴求出嚟，十個都係唔撚得㗎，大佬。 更加現實嘅考慮就係、其實新疆比香港嘅問題係更加複雜㗎嘛。你香港嘅95%係華人啊嘛，但係問題新疆，喂，你係咁以數下都有七八個民族， 係咪全部都係紅蘇綠眼嘅？ 係啊， 宗教唔同，文化唔同，語言唔同。同嘅大佬， 撒满教又有，回教又有，古灵精怪乜嘢都有。 所以其实我估啊，我估啫，我冇分析过呢个伊力哈木啊，佢可能系心底里边咧，佢有啲即系斗争嘅策略嘅线咧，佢唔敢走开。 系，唔系佢知道如果， 但系其实 呢个先系累积群众同埋累积支持嘅基础。 同埋現實就係佢知道而家獨立咗都好大鑊，咁、所以搞得成都唔想搞住。 係啊，咁啊，譚博都講過啦，你知道即係其實你就係新疆入面，其實佢自己即係包含嘅種族起碼成七八個。即係如果啊，你有一日啊，叫做即係共產黨倒台，即係呢個新疆呢個區域裏面都打出 彩。你放心啦，共產黨倒台一日啦，新疆一定獨立，內蒙咧一定獨立，西藏咧一定獨立。 但如果你搞呢個 nation state 嘅話， 台灣一定獨立， 得明朝疆土， 傻啦，係咪？隨時廣東都獨立啊！屌，同香港一齊，係咪？我又贊成喎。如果咁就調翻轉頭，屌你淨係香港唔撚掂啊！大佬，你食物點搞啊？啲水點樣搞啊？ 吓、啊，我哋要走去翻去当兵啊，扑街！ 嗯， 系咪做国防外交啊，大佬？ 喂，但系今次咧拉 Q 咗呢个即系大中华交呢个伊力哈木咧，其实都即系有种分析就系话，唉，即系喂，连呢个即系叫做温和派都拉，喂，咁点搞啊？咁你真系剩翻，即系你系反而俾咗子弹俾啲激进派噶咯？你即系你俾个理由佢哋更越搞越激嘅啫？你系等于幻灭啊嘛？个希望就等于系好似阿边个阿金毛头之前讲啲嘢啊嘛？喂，咁呢个中间派仲有路走嘅？系嘛？ 唔系，但系你应该从咁嘅角度去分析，即系共产党嘅，即系佢唔已经唔系睇紧你系温和派定激进派嘅问题，佢就知你戴头盔啦，吓唔讲独立嗰条。 但呢啲人先至威胁最大， 呢啲人佢觉得先至系影响佢稳定一个最重要元素啊嘛。因为点解佢不断喺累积紧群众，佢不断有自己嘅网络噶嘛， 打击佢嘅 legitimacy。 你有好多啊，内地嘅维权人士啊，即系好似嗰阵时陈光诚啊嗰啲咁样。或者啲維權律師啊，高志成嗰啲咁樣，其實佢係做緊嗰啲嘢，真係好民生嘅嘢嚟嘅，就喺嗰度講，亦都唔係好激進嘅咋，係嘛？佢唔係話我要推翻共產黨，我要唔可以俾共產黨繼續管治，佢完全唔係掂嗰啲問題㗎啦。可能講下艾滋病，係嘛？嗰陣時好似趙連海咁，又有啲可能係搞緊一啲文化嘅工作嘅，例如佢有間嘢叫做文人圖書館咁樣。其實個全國各地咧，包括廿幾個學校咧合作咧搞個圖書館，有啲課程。但係咧，其實嗰啲嘢咧就滲下滲下，共產黨都喐。你唔好以為你激進嗰啲嘢，佢先至一定喐，因為點解咧？佢激進嗰啲有咧，你激進落去，因為你冇市場。 就等於共產黨而家， 佢知你唔實際， 縱容本土派咁樣嘅啫。 我有咁嘅分析㗎、我覺得本土派呢即係例如好似嗰啲闖軍營今日爆咗出嚟嘅最近呢個 係個肥仔 嗰、個肥閪叫咩名啊 張翰賢啱啱講嘅 ,ok, 係 啊。喂嗰、那個咪就係成個陰謀嚟㗎囉。 嗯 喂如果唔係共產黨點大條道理嚟喐你哋呢 啱啊。 係咪你分裂祖國喎、系咪呢个民族嘅问题？喂，大部分嘅香港人都唔会撑呢样嘢。第二阶段吓、 你喺新疆个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其实咧，你更加鼓励啲人咧吓、走去呢个叙利亚咧，即系参与呢个 ISIS 玩性。 你唔好忘记，但系咁，你唔好忘记，头先我未讲第二个 part、就系、是、咧，你话共产党而家逼啲人去走去激进，共产党就系想你激进啊，方便佢镇压你嘛。 同埋方 便佢攞力將同眉去鎮壓你啊！ 咁佢又嚟 你搞恐怖主義，我唔揼柒你。 咁佢就制起呢把呢個反共唔係即係反恐嘅旗幟啦。 我淨係反恐咋？呢個係 criminal 啊！去保障個人民嘅生命，我重視喺種族宗教嘅問題上面同你有歧義， 同埋方便攤牌。你想 就重演翻即系当年即系呢个打呢个艾盖达嘅做法啦，即系嗰条 formula 一样嘅啫，系嘛？ 所以如果你话我哋套用翻用翻呢个 application 咧，你喺香港找搞呢个族群嘅矛盾，唔好讲即系我哋左交嗰啲咩普世价值嗰啲咁嘅戇鸠嘢啦，讲实际啦，有乜好处啊？你咪方便阿爷镇压咯。所以我系有绝对理由怀疑呢啲人。背后究竟是哪些人去指示去做这些事？现在无端端拿回民主回归来讲，那好了，你说不用回归了，现在回归了17年就是迈向18年，那你想怎 样？ 你想怎样？你不拿民主来跟共产党顶过，是吗？抗争我说没人用，跟着我说独立才有用，本土才有用，我都不知道你的本土的定义是什么东 西， 有哪个民主制度不能是本土的？我做那个区的区议员啊，大哥。我都要照顧我嗰區嘅利益先啦，大佬，我哋巴士線冇理由 cut 阿龍一條啦，大佬，你係樓下呢一個嘅黃大仙下村，你冇理由 cut 我竹園北嘅，大哥，我唔撚係本土啊，你真係傻嘅你都，因為我要選票噶嘛，我要向我選民問責噶嘛，係咪 cut 你嗰個站啊，唔好 cut 我個站啊，大佬，喂，全世界都係講緊本土嘅啦，邊撚個唔係講緊本土啊？香港嗰啲左膠唔撚係本土， 所以講咩泰 國，人哋咪搞新界東北咯，人哋咪搞高鐵咯，人哋咪搞呢個天星皇后咯，佢啲又唔撚係本土。 所以個泰國講啲都係廢話嚟啦，即係嗰個咩鄭松泰真係，唉，屌你話咩？即係唔係呢個唔係本土，唔係立足本土嘅，嗰啲就唔係民主嚟，乜屌？ 唔係，其實我哋需要搞，佢哋要搞清楚一個理論嘅問題。本土派要搞清楚一個理論問題，就係何謂香港人？你点样 define？ 佢其实呢一个系佢成个理论嘅缺陷嚟嘅。 系 新移民捻系唔计数，咁住几年先计啊？系咪一定要香港出世啊？屌香港有好似超过一半人以上都唔捻喺香港出世，又唔计啊？ 佢啲福利 cut 撚曬佢啊！ 唔係，我問你一個問題啊，即係 佢真係黐線，你收翻曬啲身份證佢啊！唔係 呢個 趕翻去大陸啊！ 呢個法官判案嘅時候咧，其實係咪已經洗咗腦咧？嗱，即係最近有啲例子啦，係嘛？阿蕭生評論過啦，即係呢个因为你是新移民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你系即係啊即係抢枪即係射咗八发子弹你都会即係其实系会被轻判嘅就因为呢个即係其实法官呢已经系可能已经有政治 嘅。喂阴谋理论嚟嘅做呢啲。喂完全冇 justification。 喂你唔觉醒啊你。 喂我唔觉得有 justification 。喂同埋如果你咁讲即係话香港嗰个嘅司法制度呢已经系腐烂到不堪㗎喇。佢原来睇角逐㗎。喂，大佬，你话嗰度咁嘅神经汉、肯定唔系达官贵人啦，肯定唔系嗰个唔系呢一个嘅富二代。 神经汉唔系姓郑啊？ 唔系，即系嗰度傻佬。喂，佢又唔系达官贵人，唔系富二代，又唔系有权有势，佢点解要俾面佢啊？系咪？法官咪 正？啊、 喂，嗰啲人系最容易判噶啦，最容易公正判。你话喂拉金英都话仲要背后有政治考虑啊？系咪拉陈明都背后有政治考虑啊？大佬，系咪？我要嚟打压你个运动，所以我官就唔敢。即系唔偏向当权者嘅意愿，喂大佬呢啲咁嘅即系普通平民百姓，系嘛？你巴勒斯坦人好，印度人， 但系有一种佢，唔系佢哋有一种 做错咪判咯、啊，大哥。 唔系佢有一种讲法就系话，其实呢啲咁样讲法咧，你应该大树特树，要令到即系一啲一般香港人。 唔系我要补充老师嘅观点，就话如果一个精神有问题嘅人，佢只系作为一个 defence 嘅理由啫。 嗯， 即系可能系减轻佢嘅刑罚嘅理由，因为根本啲人系癫咗嘅，咁咪送佢去青山啦，就未必送佢去赤柱啦，或者壁屋啦咁样嘅啫。 唔系咁另一个例子啦，即系最近咧有条友啊踩窿个 iPhone 啦，即系其实佢唔知佢啊，即系 就攞把刀出嚟啊嘛， 啊，即系喺度挥嚟挥去，即系喺度吓，即系而家佢判嗰样嘢咧都系判缓刑啫，即系唔使坐。 唔系咁，有冇伤到人先？佢就攞把刀出嚟揈下揈下啫，系嘛？ 系啊，耍下刀啫嘛， 咪耍下刀啫嘛。咁你 系咪因为佢系大陆人先摆佢怕咧？即系先至唔敢即系兼顾佢错咧？ 你问我，你相信下香港嘅司法制度啦？喺呢啲咁嘅 area 吓，我唔敢讲嗰啲政治官司。呢啲嘅官喺呢啲咁嘅 area 里边，如果真系要杀一儆百，系要即系惩罚内地人，佢做咗啦。但系佢觉得冇意义啊嘛，因为你因为法官嘅判决其实系有一定嘅准则。个准则就系话过往系个刑罚系点样判开，我就会点判罚。 系 呢个就算系 apply 喺我哋嗰啲所谓嘅政治官司里边咧，都仍然系有效。即系正如我不断喺度强调，就话占领中环唔系一个好大件事啫，因为你最多系告未经批准集会而嘅协助或者系组织啫嘛。咁而我哋过往嘅判例系几嚿水啫嘛，都唔够今日我揸车嘅时候俾个差佬拉，就系我讲电话屌450嗰度罚咗。好似我哋300定系500嘅啫嘛， 系 嘛？你要背上呢啲准则嘅，否则咧，你律政司可以提出上诉噶嘛。咁如果嗰啲人嘈紧呢样嘢嘅时候，你咪应该写封信俾律政司，喂，大佬有冇理由判得咁轻啊？咁样咯。 咁你又 remind 嗰样嘢啦，就系话你即系你参与呢个未经批准嘅集会，即系占中啦 ，let's say。咁其实。吓、啊，即系我哋花生台都唔系咁大镬嘅啫， 唔好大镬、 啊。即系嗰啲人，即系吓、啊，你话金英冇咗呢个还看，金英都可能即系停一个礼拜嘅事嘅啫，纯粹系、 啊。不过匪类监察院咧、啊，跟住又 吓 星期一又到咧， 唔系咁 军阀咧，可能又 咁 跟住又呢个炉炒花生咧，咁、你连搞几镬、啊，大佬成个礼拜，跟住你嗰啲就算啊，阿 B 啊喺度一条友冇晒我哋所有节目，咁都有人帮佢放上去先得嘅，大哥。 啊， 系嘛？你阿 Spooky 剃完头之后又走埋去占中，咁边个放啊？大佬，跟住周身又话要走埋去咯，咁即系冇人放咯，即系成个台又停止运作。 咁点啊？即系 唔 系一四个告示咯，因为提堂，所以成个台要停堂一个礼拜咯。 真系咁大镬，真系系嘛？ 咁啊，所以 Anthony 啊、B 啊、院长啊、周身啊嗰啲，即系又唔该，即系殿后啦，系考镬先，即系排队到你。 啊！ 一系就我哋成个台所有嘅主持加推咪，大家度抽生死手签啊，不多于五个人可以即系走去呢个去饮咁样系嘛，可以着礼服咁样，下一镬先到你咁样。 唉，所以呢个真系，不过我谂就除非咩嘅啫，即系只一个变数嘅啫，只有变一呢个变数系我哋计唔到嘅，就系、是、即系你一开始就行呢个咩咯，着戒严咯，即系去呢个叫做系全国性嘅法律应用香港咯。除咗呢个之外， 紧急状态先 紧急状态咯。咁但系呢个就唔系， 唔系呢个冇乜道理嘅。如果系咁嘅估计嘅话，即系话咧，其实根本之前唔需要搞咁多嘢。 嗯 嗯， 一开波明做咪得咯。 系咪？你嚟啊！我颁布全国性法律，你嚟啊！我戒严。 咁呢 个解放军 唔系，其实如果系咁样嘅话，咁网台都唔使做添，即系个个都变咗伊力哈木添， 你咁 样 做设置添。 啊，咁你而家你咁啊，阿习近平佢一开始开出嚟条件就系话唔准呢个港交所停市啊嘛，大佬。咁呢个条件你已经系即系做唔到。 因为国际金融中心嚟噶嘛，因为呢一度有好多。内地嘅上市公司都要上紧市噶嘛？ 啊，咁你都话即系嗰个市值已经超过55% 啦，所以边个系持起边个系光雅咧？你话 系啦， 即系我哋啲僆仔，即系勾一条拆一条，有好多都系 系嘛？你揸住55% 嘅香港嘅股票， 吓、 你大镬过我啦，大哥，系咪先？即系调翻转头，我成日都用嗰个理论噶。当你问我银行借钱越借得多钱嘅时候，银行啊当咗你神咁拜啊，大哥，唔该你做好你啲生意啊，大佬。系嘛？你再唔够钱，我再借啲俾你，可唔可以过难关？如果唔系，我一嘢宣布破产，咁点搞？ 嗯， 同样嘅道理，你今次占领中环里边，其实打击得最大嘅，点解习近平会讲嗰句说话？就系你要唔可以讲交所停市， 系 就系、是、因为佢好多既得嘅利益喺度嘛。你点解要嚟香港上市啊？因为外国嘅投资者只系相信香港呢一个嘅法治嘅制度，同埋呢个上市嘅制度啊嘛嘅监察啊嘛，系嘛？点解唔去上海啊？成日话上海取代香港啊，深圳可以取代香港啊？ 上海呢个叫做系佢而家搞咗嗰个咩啊嘛？即系自由 区，自贸区， 好似已经嗰条扶走条友好似又好似又落咗台。 其实搞咗好多个噶咯，有上海有前海 吓，乜海都唔掂， 有南中国海啫。 喂，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喂，身后事交代完啦，你占 交代完噶啦， 咁、啊、下个礼拜大军阀点搞啊？喂，大佬， 我尽力而为啦， 啊，尽力而为，我谂都系咩嘅啫， 我就唔会俾人打身嘅，我哋经验丰富吓，我梗系推阿周生啊、Raymond 啊嗰啲向前啊，大佬你咁大只系嘛 ？B 哥又唔肯去，我估佢九成都系嘛 ？B 哥 B 哥收风，中南海， 金英啊而家大只咗啦，冇嘢捞嘅成日去健身，跪沟女啦。挂啫吓， 掂啦！今日我见到金英都 打前排 吓，咁啊搵到卓佳佳影。 你放心，嗱，听晚咧虽然咧我哋就会去呢个学联，不过我转个头休息一阵咧，我哋录埋老炒花生先 吓。咁啊，即系啲嘢就唔系咁 update 嘅， 系、所以大家唔好介意啊，听老炒花生 多多包涵啊。 不过依然系咁好笑，放心 吓。OK， 好， 拜拜。